望祝华天，世人仰望献德意，松梅竹韵冠鸾巅，青松挺立傲风雪，翠竹活发艳阳天，眉黛芬芳成一彩，一代风范玉林远。

原来是岳父老大人。 岳父、 啊、是啊， 状元公、啊、你认错人了。 什么吗？ 我是京二啊。 哎呀，惭愧呀。 哎呦，莫急啊莫急，我把你这横心大郎宰开。 向前乡人才是 义父，如今你看他可怜吗？ Thank you.

还有两样不 臣。 Oh.